讲好音乐， 主持夏妙贤、 张伟基。 讲好音乐咧，今个星期又开始啦。夏妙贤你好啊， 你好啊，张伟基。咁我哋咧一年几日咧都会有一位好朋友咧上嚟同我哋介绍好嘅音乐。 嗯，我认识咗呢位嘅朋友歌手啦吓，就好一段日子噶啦，其实都咁啊，但系第一次同佢倾偈嘅啫。 系咩？ 喺电台 啊，电台啊，谢安琪阿 K 你好 ，Hello， 系啊。咁啊，一年几日咧都会讲下你讲好嘅音乐啦。咁啊，今日首先第一日咧会讲下曾经同你合作过嘅歌手。讲下佢哋好嘅歌曲啊，咁啊有好多人同你合作过啦，你会介绍下边个嘅好音乐？ 哇，如果系咁，我一定要第一个 pop 弹出嚟嘅咧，就系阿公，苏永康同佢合作就系有只歌叫做我哋两个人嘅啦，叫独行侠女啦，咁即系只歌本身嘅意念系好特别嘅，亦都同佢一啲。佢點樣睇感情啊、婚姻啊，好有關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坦白嘅人，即係佢係好唔介意講翻一啲甚至乎自己一啲好傷害過嘅經歷啊，或者好坦蕩蕩咁表達自己裏面嘅尷尬啊，或者唔開心啊，或者曾經嘅痛苦啊。佢係一個好直接嘅，好真性情嘅人咯。咁當然啦，喺我心目中，即係阿公，即係我哋稱呼得佢叫阿公。我哋系好尊重同保持一份距离感啊，希望即系嗰份尊重佢系一定知嘅，但系反而佢咧系冇呢啲架子嘅嘢嘅，佢系真系好亲切嘅一个人，佢系平日好中意讲笑啊，讲好多烂 gag 啊嗰啲人嚟嘅，咁同埋佢好 sweet 嘅，即系佢一定记得好多，譬如节日啊点样，佢就会有啲好嘅 message 鼓励你又好啊，祝福你嘅家人啊，咁系一个好好嘅人咯、 其实从苏永康佢自己，无论佢嘅歌曲嘅歌词里边啦，或者系佢着衫嘅 taste， 你就知道咧，佢一个好细心嘅男人嚟噶。 系啊。 会唔会喺直歌里面咧，你会觉得吓，即系都睇到一啲啊谢安琪你自己嘅呢个感觉喺里面 咧？其实我因为呢首歌系讲即系两个人在一起，但系其实个心系分离嘅感觉，独行侠女。咁、侠女、即系讲紧系一对情侣啦，或者一对伴侣啦，仲要系侠，即系佢哋系型嗰扎咁啊。但系既然系一对一对，点解独行嘅咧？咁啊，其实呢、這个即系。林夕去写呢个歌词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呢个名都几得意，即系咁引起到我兴趣先啦。另外就系、其实入边讲嘅嘢咧，系好真实嘅而家嘅一面嚟嘅，即系好多人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只不过系因为啊我费事分开，即系其实嗰段感情好鸡肋嘅。即系唔系真系好珍惜嘅，但系分开好麻烦啊！即系可能我哋已经一齐生活咗一段日子啊，要搬走又真系好痛苦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更加荒诞嘅事系，哎呀，我哋两个人系结咗婚嘅，我哋一齐报税啊，或者我哋一齐供紧层楼，所以咧， 太多嘢系 技术上我哋系要喺翻埋一齐，但一分开其实好拗教嘅，咁就喺住一齐先啦。但系其实两个人嘅感情已经好淡薄，好冇沟通，唔系一对。情侣嚟噶啦，即系唔再系相爱，但系都焗住喺翻埋一齐咁样。咁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呢啲即系咁奇怪嘅感情嘅局面咧，或多或少都同我哋嘅社会风气有关。即系譬如楼价高企，有好多人即系一个人一份粮系供唔到一层楼嘅，系真系要靠两个人一齐先有能力供住层楼。 咁如果你话感情有问题啊，分开点继续供层楼咧？ 层楼又点样计翻咧？我哋两个 咁啊，不如即系转个另一个嘅即系关系形式，都系一齐住啫嘛，一齐供楼啫嘛，冇所谓。 所以呢首歌里边嘅歌词讲嘅嘢，你听落好似系啊好离谱啊，对情侣又点会好似好独行咁咧？两个，但系真系嘅，即系。 有而家喺香港的確有好多人兩一對情侶喺埋一齊，只不過係覺得分開太辛苦啦，太鬧交啦，太多臨審嘢啦，我哋勉強一齊住先啦，咁樣係講緊呢個情況咯。而呢個情況其實唔係好純粹個人選擇，喺個大氣候形成到影響到我哋嘅感情咯，即係社會向前或者樓價繼續嘅發展，經濟繼續嘅發展，竟然會造成咗我哋感情嘅畸形。咁呢首歌其實講緊呢個背景咯。 係啦，咁我哋繼續我哋嘅講好音樂啦，有夏妙賢、張惠基啦，今日仲有謝安琪啦。 係，咁啊頭先開始節目嘅時候咧，就講到即係我同謝安琪都幾熟啦，但係原來阿 Miu 同謝安琪校友嚟嘅。 校友啊，係啊，香港大學校友啊，所以我哋喺內聯網度都好早知道咧，咁啊喺香港大學100周年嘅主題曲咧，就有幾位校友咧同我哋一齊去合唱呢只歌，其中有咧呢個校友嘅歌神。就是許冠傑啦， 系啊， 咁啊有謝安琪啦，咁仲有啊 許廷鏗啦，咁啊二隻歌就係、是、我亦都係我嘅師兄，又係我老闆、周博賢啦，就佢負責作曲啦，咁就亦都有林夕填詞啦，咁我老闆又監製又編曲啊咁樣啦，咁都係一個大家鼎力嘅合作。 係，我記得有一次咧，就呢一隻歌，嗱，其實呢隻歌好得意嘅，錄音嘅時候咧，咁啊參與錄音部分咧，都有香港大學嘅同學們。 有啊，而家嘅同學啊。係 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喺校園咧舉行咗一個嘅活動啦，咁啊當日都好多人啊，好熱鬧啦。咁啊，其實你都可以講下咧，即係呢一隻歌俾我哋知道。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一樣嘢係幾感動嘅就係、是、其實大家喺同一間學校去成長啊，雖然係唔同嘅年代啊去，但係都幾多我哋學校嘅校友係對於個社會好有使命感嘅，即係大家都出嚟社會做事之後，我哋亦都有好多校友係真係喺政府裏面有身居要職啦，亦都有好多係可能喺唔同嘅社會角落佢推行緊一啲佢覺得好重要嘅社會事務或者慈善工作啊咁啦。咁呢樣嘢係令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我出嚟工作嘅時候咧，成日都會撞到舊朋友，但係撞得最多校友，往往就係慈善工作啦，或者一啲社區運動啊、社區活動啊咁。所以呢種感覺係好好嘅，即係覺得我哋學校應該孕育咗一個唔錯嘅氣氛，好關心自己嘅社會啊，好關心大家嘅生活啊咁樣。咁呢樣嘢係當我哋唱呢首歌《明我耳得》嘅時候咧，特別有感覺、有觸動咯，即係覺得。的確係嘅，我哋除咗努力去真係追求學問，其實更加重要嘅係你有冇一個真係好仁愛嘅心咧。其實有知識有學問係一回事，但係當你一個人有知識上嘅進步嘅時候，你靈性上有冇提升咧？咁當我有時候撞到好多校友嘅時候，我覺得其實我哋都幾平衡喎，咁都 OK 喎。 頭先阿喵你就話咧。啊，歌神咧都喺度嘅，咁啊 K 同歌神喺台上面唱校歌啦，感觉系点嘅咧？ 其实嗰个活动咧系点讲咧？我同歌神嘅合作咧，之前都有一次就系佢自己嘅音乐会，佢又有请我做嘉宾，咁咧我其实。同佢之前一路都未碰過面嘅，所以一路以嚟都係，譬如我屋企人，我爸爸媽媽喺屋企成日播佢嘅歌，就感染咗我自細都覺得，哇！真係好鍾意 Sam 虛咁樣。 我有睇啊，你嗰次表演呢，因為呢佢介紹嘅時候呢，你都即係 好怕醜㗎， 你又怕醜啦，但係啲 fans 都好熱烈㗎喎。 我多謝，即係其實阿 Sam 好個人好隨和，但係呢所有關於佢嘅更加即係。第一手資料咧，其實嚟自佢個仔 Ryan， 許懷恩。因為我同 Ryan 咧係新人年代，大家差唔多時候出道咧，咁都識咗好耐啦。咁咧佢就試過好多次同我講啊，喂，你嘅新歌我爹哋話好啊，咁樣啦。即係佢成日都將一啲即係歌神對我嘅鼓勵説話，好似個天使咁樣，歌神對你鼓勵啊，咁樣就帶俾我啊，咁樣。所以雖然我同阿 Sam 一直都冇碰過面啦，但係我一直都好多謝佢，我覺得。啊！真系有一个人遥远咁样去鼓励我，仲要系歌神咁啊，好开心。 咁啊，嗱，如果讲到歌神啲歌咧，阿 K 你啊拣咗呢只咧比较热闹啲嘅， 半斤八两。点解会咁咧？因为其实呢只歌真系好香港本地嘅文化，即系我哋讲紧打工仔嘅心态，打工仔面对嘅。 嘅困难又好啦，或者打工嘅人，我哋系点样嘅，即系面对紧啲乜嘢好辛苦啊，或者同劳资双方嘅嘢，好似好啱近排一啲嘅议题咁、嗯、样。另外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喺阿 Sam 嘅歌里面好多都系同大家嘅生活好贴近嘅。点解佢嘅歌会系陪伴好多香港人嘅成长？因为佢往往都攞一啲好我哋好关心嘅题材入歌，咁呢样嘢系影响咗我，我自己都系觉得。啊、我哋其实透过音乐除了分享感情或者好想带给大家几分钟的娱乐、啊、消遣之外、其实更加好的是我们一起见证时代、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音乐写下我们这个年代的历史、其实你现在听回很多 Sam 的歌他真的将、香港他身处的时代呢 很有画面这样摆在他的歌词、在他的音乐里面、这件事是 感动了我，我是觉得我都想是这样，我都想我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见证时代时代的向前。 讲好音乐， 主持夏妙贤、 张伟基。 讲好音乐，讲好音乐，讲好音乐。 香港电台数码31台。听真啲，听 DAB。 首先阿 K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同歌神一齐嘅合作啦，咁亦都咧就系同苏永康合作嘅一啲嘅经历噶。咁我知道阿 K 咧唔单止呢两位歌手咧同佢合作过嘅，咁啊仲有其他歌手，留待听晚嘅讲好音乐咧再等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吓。咁啊除咗分享下同巨星合作咧，亦都要问下阿 K 咧就系、是、啊究竟佢成长嘅时候有啲咩嘅歌曲系影响得佢好深噶啦吓。听晚嘅讲好音乐继续咧会有谢安琪喺呢一度 DAB 31同大家倾下偈嘅，当然唔少得亦都有夏妙贤同埋张。最后送给你听有谢安琪的这一首新歌《我们都被忘了》，听晚再见啦，拜拜。